话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，不忘今来，顺逆大势。下，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 100.6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人物之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，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上回咱们说到，这狄仁杰当着全城老百姓的面把陆明的棺材可打开了，他要证明陈宝桢就是杀害陆明的真凶，而且陈宝桢还跟蓝大奎纠缠不清，他下毒杀死了蓝大奎。可是没想到开棺之后，郭大夫验尸，然后说这陆明身上没有伤痕，也不是中毒身亡的，狄仁杰一无所获，全城老百姓都是义愤填膺啊！不仅是因为狄仁杰玷污了蓝大奎的名声，更有这陈宝桢从中作祟，煽阴风点鬼火。在舆论的压力之下，狄仁杰信守当初的承诺，主动提出要辞去官职。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郭夫人出现了，她的一席话给狄仁杰打开了思路，可是同时也引起了狄仁杰的怀疑。莫非说这看似知书达理的郭夫人，她身上也背着一个人命案子吗？古老的智力游戏隐藏着凶手怎样的信息？一段美好的英雄救美究竟如何转变成可怕的杀机？恶妇尖牙利齿，狄仁杰骂名如潮，两方开棺验尸，真相能否洗清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铁钉啊，第六集。这一天午饭，狄仁杰是一口饭都没吃，这酒也没喝，他只是匆匆地喝了一杯茶，脑子里边盘算着一旦出现最坏的情况应该怎么办。这个时候乔太马荣走进了房间，郭大夫禀报说陆明的棺材已经运到衙门口了，一路上都是严加防范，没出任何乱子。马荣忧心忡忡，老爷，城里头老百姓听说又要开棺验尸了，这都炸了锅了，现在我少说呀得上千号老百姓挤在衙门口呢，乱哄哄一片呢，有的公然就指骂老爷您，还有人往衙门里头扔东西呢。狄仁杰一扭头，别理他们，等验尸有了结果，他们就会釜底抽薪一般很快冷却的。狄仁杰命令衙役敲着铜锣向大伙宣布验尸马上该开始了，如果看审就得保持安静，如果有人胆敢寻衅滋事，押进衙门鞭抽一百以儆效尤。人群一听这个算是安静下来了，大伙静静等待着看这位官老爷还有什么花招可耍。狄仁杰的官袍玉带乌纱帽整理齐了，慢慢走出正厅，乔太马荣跟随左右，12个金刚一般的衙役唱和参拜，手持水火棍鞭子保护着验尸的场地。 陆明的棺材摆放在正中央的位置，旁边一口大锅呲呲地冒着热气。陈宝珍被带到现场，他拄着拐棍，伤势没有痊愈呢，站在棺材边上。狄仁杰义正言辞，今天本堂第二次开棺验尸，不出片刻大家就可以亲眼目睹陈宝珍是如何残忍地谋害亲夫的。来人呐，开棺。陈宝珍突然之间抓住棺材盖，声嘶力竭：狗官呐，狗官呐，你竟敢再次亵渎我亡夫的遗体，实在是令人难容啊！我问你，要是开棺验尸，你验不出个所以然来，你该当何罪？狄仁杰平静如水：我甘受律法制裁，绝无怨言。陈宝珍唾沫星子乱飞：你个狗官，居心叵测，你有意折磨我一个寡妇啊！你让我亡夫的尸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，我恨不得手上有把钢刀，我一刀劈了你这狗官。陈宝珍骂得正欢呢，狄仁杰不理他，衙役开始撬动棺材盖，堂下看审的人头攒动，大部分啊都是过来给陈宝珍撑腰来了。棺材盖马上就要撬开了，这个时候陈宝珍面露凶光啊，他嘶叫着哭天抢地，疯了一样扑过去，把这身子就压在棺材盖上了。狄仁杰冷冷地看着陈宝珍：陈宝珍，小心棺材上的铁钉扎进你的皮肉。陈宝珍顿时愣那儿，脑袋也耷拉了，也不哭了，也不喊了。狄仁杰第一次看见陈宝珍面露恐惧之情，刚才很多人没听清楚狄仁杰这句话，但是看见陈宝珍败下阵来了，这种变化太奇怪了，大伙儿啊都不理解。后头的纷纷问前头的：哎，刚才那狗官说什么了？前面这位呢也没听真着：哎呀，好像说什么铁钉子什么的。一时间大堂里边鸦雀无声了，啪着一声，棺材盖放到旁边地上，陆明的尸首再次被搬出来，千百双眼睛齐刷刷的盯着尸首。狄仁杰高声命令郭大夫仔细检查死者的头颅，尤其是脑门啊、鼻孔啊。这郭大夫蹲下身来重新检查，他用银镊子小心地掰开死者的鼻孔，探到里头轻轻地碰了两下，突然这郭大夫啊就叫起来了：老爷，死者鼻孔里有东西。狄仁杰心中顿时云开雾散，堂下看审的人也都瞪大了眼睛。这郭大夫用镊子小心地把东西拔出来，这才看清楚，感情啊这是一根三寸来长的铁钉子。狄仁杰用手接过镊子，把这铁钉子举给各位官桥，这就是陈宝珍谋杀亲夫的证据，各位上演。陈宝珍这会儿啊跟烂泥似的瘫在地上，一声不吭。堂下忽然有人高喊：狄老爷是清官，把这个谋害亲夫的淫妇斩首示众。大伙的风向一下全变了，全都站到了正义的这一边。狄仁杰忍不住热泪盈眶啊，这黑压压的人群代表着老百姓通情达理，也代表着他们的淳朴正直。狄仁杰压抑住内心的激动，问陈宝珍：陈宝珍呐，事已至此，你招是不招？陈宝珍抬起头来，出人意料的平静，他捋了捋头发轻声回答：我招。原来啊，这陈宝珍跟蓝大奎小时候是因为一次英雄救美认识的，俩人关系啊一直挺好。陈宝珍呢有心嫁给蓝大奎，但是蓝大奎呢一心练武，就婉言拒绝了。在这之后，蓝大奎就离开了家乡，陈宝珍也嫁给别人啊当妻子了，还生了个女儿。但是婚后陈宝珍的生活并不如意，她就好像一个传宗接代的机器，一个烧饭做菜的老妈子，一个钉皮靴子的下人。这两年前陈宝珍无意当中得知说蓝大奎在北周啊这儿住着呢，就怂恿丈夫陆明搬到北周来开了一布庄。 陈宝珍暗地里头找过几回蓝大奎，跟他吐苦水，但是蓝大奎呢都是好言相劝，安慰一番。陈宝珍以为啊，这蓝大奎是不想破坏他的家庭，暗地里头他就对丈夫起杀心了，因为他觉得丈夫是一绊脚石。有一天他买回了蒙汗药，下的酒里头，趁着陆明熟睡之际，他把这钉皮靴的长钉子呀就钉在陆明的鼻子眼里头了。然后陈宝珍擦干净血迹，花钱找了一江湖郎中给出了一证据，说陆明是心脏病猝发死的，前任刺史粗心被他蒙混过关了。陈宝珍以为这回他跟蓝大奎之间没有阻碍了，满心欢喜的又找他去了。没想到蓝大奎说呀，自己发誓了终身不娶，又给陈宝珍给撅回来了。陈宝珍几次纠缠没有结果，最后恼羞成怒，就下毒把蓝大奎给杀了。堂下看审的人群这回调转矛头，指着陈宝珍开始骂起来了。这狄仁杰一拍惊堂木，肃静，陈宝珍呐，你核对一下供词，如果没有疑问就签字画押吧。陈宝珍目光呆滞，画押之后狄仁杰宣布退堂，案子终于是水落石出了。内衙里边充满了欢声笑语，乔太马蓉抱的一块欢呼雀跃。狄仁杰捋着胡子看着他们狂喜的样啊，心里头啊也挺高兴。突然这时候啊，有件事儿又袭上心头了。就看狄仁杰脸上啊跟揭了一层霜似的。狄仁杰转头吩咐马蓉，你换上狩猎的装束去马厩，牵两匹马跟我去趟药师山，咱们打猎去。乔太陶干，你们去城里张贴官府的告示，要求百姓各安其业，不准闹事。这会儿窗户外头下起了鹅毛大雪，狄仁杰把皮帽子的护耳往下拉了拉，翻身上马，两个人骑着马出了北门。夜幕啊慢慢降临了，雪小了，但是寒风是一阵紧似一阵。狄仁杰没去药王山，直接奔到坟场子了。马蓉有些不解，就问狄仁杰，可是狄仁杰一句话没说。坟场之上北风萧萧，满地惨白的雪景让人心生胆寒呢。狄仁杰把马拴好了，走进坟场子，取出风灯点着了，仔细观察每块墓碑上的字儿。马蓉呢不好再问，只好是跟在狄仁杰身后。忽然狄仁杰停下来了，他用袖子把墓碑上的雪给扫掉了，细读了一遍碑文，看过之后正是这个。马蓉，来帮我挖开这个坟头，我的马背上有铁锨有铁镐。天色呀已经完全黑了，寒风刺骨，狄仁杰马蓉两个人用力的把墓碑推倒，开始挖这坟。狄仁杰干得满头大汗，您想想下雪天啊满头大汗，终于这墓门打开了。狄仁杰沾着额头上的汗水，举起风灯，毛着腰就钻进墓穴里了。马蓉紧跟其后，这座墓穴里边并列放着三具棺材，狄仁杰用风灯照着，认准了一个，把风灯放在一边，开始撬这棺材盖。马蓉也跟着撬，但是您没看呢，这马蓉个头大，块也不小，心理素质不行。马蓉心说，一旦北周老百姓发现他们的父母官半夜三更的在这偷偷撬棺材，这后果不堪设想啊。马蓉浑身一哆嗦，可是看看狄仁杰面色冷峻，所以马蓉啊也不好问什么。两个人合力之下，这棺材终于撬开了。狄仁杰举着风灯往棺材里边一照，看见里边啊规规矩矩的有这么一具骨骸。狄仁杰把手伸进去仔细摸，只见狄仁杰一用力，这骷髅咔这一声就裂开了，当啷一铁钉子掉进棺材里了。狄仁杰捡起那颗铁钉子砍了半天，这才开口，咱回去吧。马蓉看狄仁杰脸色苍白，目光憔悴，好像是破获铁钉案之后啊，反而给他增加了一层更沉重的烦恼。 这俩人爬出墓门，把坟头又给填好了，踩实了。天上一轮明月拨云而出，照得大地空明清澈。狄仁杰收拾好东西，飞身上马，奔出了荒凉的坟场。这个时候马蓉才忍不住了，老爷，您刚才挖的是谁的坟呢？狄仁杰看看他，明天升堂你就知道了。马蓉啊，你先回去，我还想趁着月色独自遛遛马。马蓉一头雾水的答应了，自己策马进了北门，狄仁杰则一鞭子下去，直奔药师山。到了山下，狄仁杰照例把马拴好了。这个时候他猛然发现上山的台阶上有一行清晰的脚印，仔细一辨认，狄仁杰不由得感到阵阵眩晕。鬼使神差的狄仁杰上了山了，但见天师观的悬崖边上站着一个披着大红斗篷的女子，她正在默默地俯瞰着脚底下的深渊，就像雕塑一般呢，一动不动。听见身后有脚步声，这女的回头淡淡一笑，狄老爷，我猜您会到这儿来的。狄仁杰点点头，看看悬崖边上那株含苞待放的红梅，不由得发呆。那女的又张嘴了，狄老爷，您的皮袍子上满是泥土，这是从哪儿来呀？狄仁杰蠕动着嘴唇，郭夫人，我只是为了证实5年前的一桩旧案。我郭夫人猛然打断狄仁杰，别说了，我都明白了。狄仁杰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眼前这位是他的救命恩人呢，也是他将要抓捕的对象。郭夫人很平静，狄老爷，我知道会有这样的结局，更知道狄老爷会走到这一步，会走到我的面前，但是我仍然要说出那个秘密，这并不只是为了救你，也是为了救我自己，救出我自己的灵魂。郭夫人低下了头，轻轻地抽泣起来。狄仁杰只觉得恍恍惚惚的，好像有小虫子一点一点的啃食他的心一样，让他隐隐作痛。郭夫人呐，我知道在我最危难的时候是你救了我，但是上苍捉弄人呐，你是我的大恩人，我正愁报恩无门呢，转眼我却要翻脸过来逮捕你。我狄仁杰做了一个负恩背义之人呢。我郭夫人依然是平静如水，狄老爷，别这么说，我告诉了您那个秘密，就算出了自己的归期，我求您不要为了我忘记律法的尊严，我要是真想苟且偷生，也不会告诉您这机关到底在哪儿。郭夫人说完了，泪如雨下。狄仁杰一阵心酸，也哽咽了。郭夫人突然扬起头来，微微一笑，您听，您还记得那首玉人咏梅诗吗？飘落已有声，峨眉古难全。一片片雪花和梅花在夜空当中飞舞而下，趁着这婵娟月色，是何等的皎洁明丽呀。狄仁杰回头看那株红梅，深深浅浅的花瓣像红宝石一样闪闪发光，一阵清风徐来，吹着花瓣，雪花慢慢的往悬崖下边飘去了，这景色仿佛是蓬莱仙山一般的。突然之间，一声树杈折断的声音，狄仁杰猛然回头，冲到石栏个边上，但是已经晚了一步。那大红的斗篷在月光的映照之下，正跟梅花雪花一起坠入深渊。狄仁杰一宿没合眼呢，这些天过得惊心动魄，他感到自己好像是老了10岁，